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第七条猎狗。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的戏剧故事。 小说家沈石溪是上海人，1969年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插队，在云南边疆生活了18年。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18年的边疆生活为沈石溪积累了独特的素材，他的创作以动物小说为主，已出版作品500多万字，被誉为动物小说大王。他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台湾杨焕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他以猎狗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第七条猎狗，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芭蕉寨老猎人赵盘八在40余年闯荡山林的生涯中，前后共养过6条猎狗。第一条猎狗腿长得太短，撵山追不到几次，被牵到街子上卖掉了。第二条猎狗刚满5岁就胖得像头猪。第三条猎狗长得笨头笨脑，第一次狩猎时被豹子咬死。第四条猎狗是母的，长大后被一条公狗拐走了。第五条猎狗满身疥疮。第六条猎狗糊里糊涂踩上猎人铺设的铁夹子。一个猎人得不到一条称心如意的猎狗，就像骑兵没有匹好马一样。赵盘八常常为此唉声叹气。3年前，赵盘八60大寿时，曼岗哨卡的唐连长作为贺礼送给他一条军犬生出来的小狗。3年来，赵盘八情愿自己顿顿素菜淡饭，也要让这第七条猎狗餐餐沾着荤腥。在他的精心抚养下，小狗长大了，背部金黄的毛色间嵌着2条对称的浅黑花纹，身材有小牛犊那么大，腰肢纤细，十分威武漂亮。他不愧是军犬的后裔，撵山快如风，狩猎猛如虎。有一次，一只秃鹫俯冲到院子里捉鸡，他从花丛中猛窜上去，一口咬断了秃鹫的翅膀。赵盘八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赤力，意思是傣族传说中会飞的宝刀。猎人爱好狗，赵盘八把赤力看作是自己掌上的第二颗明珠，第一颗明珠当然是他7岁的孙子爱苏苏。赵盘八空闲时喜欢带着赤力串老更，也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三杯糯米酒下肚，他就会炫耀地说，有了赤力也不枉我做了一辈子的猎手，嘿，你们就是一把珍珠一箩黄金，也休想从我手中换走它。说着就用脸颊在狗耳朵上轻抚一阵。可是傣历1433年，也就是公元1980年泼水节那天清晨， 赵盘巴不像往年那样抱着爱苏苏，带着赤力到澜沧江边去看划龙船、放高升、跳伊拉赫，而是用一根野山藤把赤力拴在院内的一棵槟榔树下，旁边用三块石头支成一个灶，烧开满满一锅水，然后他从柴垛里抽出一根粗木棍，慢慢向赤力走去。赤力摇着尾巴，伸出舌头要来舔赵盘巴的裤腿，赵盘巴突然举起木棍兜头一击，赤力敏捷的一闪，小棍在地上砸出个小坑，赤力惊慌地躲到槟榔树背后，委屈地呜呜叫着。赵盘巴紫瞳子的脸膛泛出清白，冲上一步又高高抡起木棍。正在这时，竹楼里奔出一个拖鼻涕的小孩，左手握着一柄小刀，右手攥着一只削了一半的酸多衣果，扑到赵盘巴怀里嚷道，爷爷你别打赤力，他是我的好朋友。赵盘巴收起木棍，一双被鱼尾纹包裹住的老眼里泪水在打转，他婆娑着爱苏苏柔软的头发说， 孩子，他不是你的朋友，他是孽障，是不吉利的畜生，爷爷要亲手打死他，剥皮剔骨，中午给你吃狗肉。 说着他把爱苏苏抱到竹楼底下的木堆上坐着，反身又捂着木棍逼向赤力。 昨天傍晚，赵盘巴背着火药枪带着赤力钻进了寨子后面的大黑山，想捉只竹鼠或者挖只穿山甲，趟过一条清亮的小溪，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赤力突然兴奋地竖起耳朵，咬着他的衣襟往前拖。赤力十分聪明，遇到猎物不像一般草狗那样狂吠乱叫为自己壮胆吓走猎物，他会无声无息地咬着主人衣襟报警。果然，赵盘巴撩开几片象耳朵叶，瞧见前面十多步远那棚凤尾竹下有一头雄壮的长鬃野猪，起码有四五百斤重，正用两柄獠牙掘鲜嫩的竹笋。按理说，单身猎人碰到猛兽都尽量避开的，特别是孤猪，十分凶猛，称为头猪、二虎、三雄。但赵盘巴仗着自己四十余年的打猎经验和勇猛无比的赤力，胆子变得斗大，卸下火药枪，塞好火绒，瞄准野猪的耳根就是一枪。轰的一声巨响，一缕青烟消散后，赵盘巴发现铅弹并没有钻进野猪的脑袋，偏了一点，打在他的头颈里，乌黑的血顺着野猪的脖子流成一条小河。赵盘巴知道不妙，赶紧躲到一棵冬瓜树背后，从裤腰间解下火药葫芦，急忙往枪管里填火药和铅弹，但已经来不及了。那头受伤的野猪抬起头来，愤怒地嚎叫一声，发疯似的撅着猪牙向赵盘巴迅速凶猛地扑了过来。赤力在后面汪汪汪狂吠，赵盘巴连叫数声，赤力上上，他想赤力只要冲上去咬住野猪的后腿纠缠几分钟，自己就可以填好火药枪，稳稳当当地把这头该死的野猪送回西天。但他很快失望了，赤力不但没有冲上来救主人，一会儿竟连吠声也停止了，也许夹着尾巴逃进草窠了吧。他来不及回头望望赤力，野猪已经扑到跟前，一口把碗粗的冬瓜树拦腰咬断。赵盘巴只好丢掉火药枪，绕着大树躲开野猪的猛扑，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他腰腿不像年轻时那般利索了，绕到一棵大榕树前，一脚踩在光溜溜的青苔上摔了一跤。等他艰难地爬起来，那头横冲直撞的野猪站在他面前两步远的地方，勾着头，双腿一蹦，脖子上的长鬃毛一根根竖起来，倏地窜上来。赵盘巴来不及躲闪，只好一屈膝盖从鞋里扑卧在地。这一招非常危险，就算野猪扑了空，撞在大榕树上掉下来，也要把他压个半死。只听见头上咔嚓一声巨响，他闭着眼睛，可是野猪竟然没有压在他身上。他慢慢睁开眼睛回头一望，阿洛，真是老天有眼，保佑他大难不死， 原来大榕树两根粗壮的树根间有一条狭窄的缝隙，野猪正好对着这里扑，用力过猛，前半身穿过缝隙被拦腰卡住，四肢腾空乱舞，嚎叫不绝。独木成林的大榕树被震得簌簌发抖，落下满地绿叶。赵盘八不敢怠慢，连忙捡起火药枪，填好火药，把枪筒塞进野猪的嘴巴，连补了三枪。野猪垂下獠牙，不动弹了。赵盘八望着死去的野猪，直冒虚汗。就在这时，赤痢狂叫着从草窠里钻出来，向卡在榕树七根缝隙里的死猪扑腾着、撕咬着。赵盘八从来没有感到这样恶心过，不是当时火药葫芦倒空了，他当场就会打得他狗头开花。 赵盘八捂着木棍逼向赤痢，他东躲西闪，流着泪呜呜求饶。艾苏苏从三岁起就每天和赤痢厮混在一起，赤痢会为他在树林里找到野雉窝，捡到很多蛋，赤痢会为他在和小伙伴打狗仗时争到冠军，赤痢会在他捉迷藏时帮他轻而易举地找到敌人。有一次他到澜沧江里游泳，被一个漩涡卷住，眼看就要沉到江底，他高叫一声赤痢，赤痢便奋不顾身地从岸上跃入江心，游到他面前，他揪住狗尾巴才游上岸的。爷爷要打死赤痢，艾苏苏伤心极了，也忍不住嘤嘤哭起来。赵盘八的怒火烧得更凶，抡起棍子没头没脑朝赤痢砸来。赤痢尽管躲闪灵敏，无奈脖子上系着野山藤，只能围着槟榔树打转，不一会儿身上便重重地挨了两棍，疼得他呲牙咧嘴怪叫起来。野山藤缠在槟榔树上，随着赤痢打转而越缠越短，他终于紧紧地贴在槟榔树干上不能动弹了。赵盘八瞅准这个机会，一个箭步冲上来，举起棍子对准赤痢的鼻梁骨砸去。这时赤痢如果纵身一跃，可以一口咬穿赵盘八的手腕，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偏脑袋，待木棍擦着耳朵落地时，一口咬住木棍不放。赵盘八攥住木棍拼命拖，赤痢咬紧木棍拼命拉，不一会儿赵盘八秃顶脑门上布满了汗珠，累得气喘吁吁。他一发狠，丢下木棍骂道，你这条没良心的畜生，我让你尝尝火药枪的滋味。说着颤巍巍地向竹楼走去。赤痢明白今天大祸临头了，他悲哀地呻吟着，求救的眼光射在艾苏苏的身上。艾苏苏朦胧泪眼看着爷爷走回竹楼，赶紧飞奔到槟榔树下，用削酸多衣裹的那柄小刀用力割断野山藤，匆忙间把左手大拇指甲削掉了一块，鲜血滴在赤痢的厚厚的嘴唇上。赤痢自由了，他摇摇脑袋，温顺地在艾苏苏的身上舔着吻着，艾苏苏也搂着赤痢的头颈亲着。这时竹楼木梯咯吱咯吱地响了，赵盘八抬着火药枪迈出竹楼，艾苏苏连忙把赤痢一推，高呼一声快逃。赤痢后退两步，恋恋不舍的最后望了一眼赵盘八和艾苏苏，急剧的一转身，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纵身一跃，越过两米高用叶子花筑成的篱笆墙，向大黑山飞奔而去。 好了，朋友们，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第七条猎狗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动物小说基本都具有拟人化的特征，核心一般都是动物与人、与自然以及动物之间的关系，经常描写动物的聪慧、灵性、忠诚以及温情的相互关系。第七条猎狗也是如此，作者还设置了一个悬念吸引读者。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